山后，西大侠能出手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来日醉过方休。大侠走不回头，心里别提难受，来日又是什么时候，谁欠下的酒。这位大侠请慢走，多谢仗义相救，小女子某某某，剧情总有点够。大侠帅气风流，愿一生来相守，要是大侠长得丑，来世做马牛。相救，小女子某某某，剧情总有。